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安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5例，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今天上午以视频形式召开，澳门报告首个输入性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0时到24时，西安市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0例。自今天起，西安市新增中风险地区35个。12月9号0时到26号24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5例，确诊病例均在西安市胸科医院治疗中。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今天介绍，按照本市接诉即办、每月一提、推动解决重点民生诉求工作安排，今年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局和各区政府，采取提前布控、从严执法、主动治理、工作联动、挂牌督办、部门协同、疏堵结合、宣传发动等8项措施，全力推进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工作。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今天上午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要求2022年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稳妥有序做好重点机构风险处置化解工作，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行业保障基金在风险处置中的作用。最近出现了一条网络热搜，一名深圳的程序员小伙子在2年时间内体重长了20斤。一次在老家房子外面小便之后，他发现尿迹周围竟然爬满了蚂蚁，回深圳检查之后被确诊为糖尿病。这个诊断靠谱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解答。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蚂蚁爬满尿迹就是糖尿病吗？当人体血糖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从肾脏排泄出去，这个值在正常人中每升8到10毫摩尔，糖尿病和老年患者的话大概是每升13到16毫摩尔。当尿液糖分超过正常值时就称为尿糖。像蚂蚁这类昆虫非常喜欢有糖分的东西，所以当尿液糖分增高时会招来蚂蚁。此外还会出现尿液发黏、尿迹明显等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爬蚂蚁的尿都跟糖尿病相关，需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相关的检查来明确。糖尿病、一些其他疾病如慢性肾病等，或者一些中毒性原因，都可以导致尿糖阳性。糖尿病患者有哪些典型症状呢？生活当中提示血糖升高的表现有很多，比如特别口干、爱喝水、尿量多、总起夜，还有可能表现为反复的低血糖症状。另外也有人会出现短时间体重突然下降。前面提到的症状通常在血糖相对较高的时候才会发生，对于血糖不那么高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任何不适感，要通过体检才能够发现血糖升高。哪些人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糖呢？第一类就是肥胖超重人群，或者是有明显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等代谢类疾病的人。第二类是和糖尿病患者有血缘关系的家属。第三类是使用了特殊药物的人群，比如糖皮质激素、化疗类药物，或者是一些免疫检测点的治疗剂。 13号线轨道交通扩能提升，澳北森林公园1期自行车专用路东拓等21个新建项目实现开工，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5年行动计划2021年度实施项目表印发。截止到目前，年度75个项目有序推进，预计到年底，领袖惠谷西侧幼儿园、霍营公园、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等34个项目将陆续完工投用。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